失恋的冠军，怎会再有别个这样幸运，谁都跟我没可能合衬，才显出我身份，几百万个人只得一个吸引力，完全是零分，最低等，所以第一名是我，你哪里及我亲，看看我有多么亢奋，看看我最终得到了全场大奖，全凭无人着眼，都会认错人，失恋的冠军怎会再有别个这样幸运，谁都总有什么人拍衬，难得好幸终生，几百万个人只等一个恋爱运，能得破零分，孤身份，该庆幸的人是我，我会继续发奋， 7 2388，如果你都有一些生日点唱或者一些祝福说话、快乐事、开心事跟我一起分享，打电话来吧，1872388，由林慧在这里。 原来这里没有你，原来世界没有那么美，从前相依那天地，无奈已太乏味，都失去生气，原来这里没有你，然而我渴望再抱拥你，而从前相依那滋味，如若我已不想接受，这刻怎会念记，头日尚未尽力共挽手到未来，今天终于分开，未说出应不应该，怎么才发现你在每夜原来未能替代，旧日尚未尽力共挽手到未来，今天心中空虚未说出应不应该，假使没真的相爱，有试问我在那夜至今为何不在这里没有你，才明了我已没法舍得你，从前相依那以离，无奈已变做远过的你，原来这里没有你，然而我渴望再抱拥你，而从前相依那滋味，如若我已不想接受，这刻怎会念记，旧日尚未尽力共挽手到未来，今天终于分开，未说出应不应该，怎么梦境都不在，才发现你在每夜原来未能替代，旧日尚未尽力共挽手到未来，心中空虚未说出应不应该，假使没真的相爱，有试问我在那夜至今为何始终不恋爱，未忘掉旧日简单的需要，未明白从前很反复的心跳，未曾问为何你每夜寂寥，从头到过共 在社交平台上面咧，见到有留言啦 ，Nettie 就话想点唱俾今日跑马拉松嘅参赛者，其中有 Lolly 爸爸参加者同埋妈妈打气者。 去关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停摆一年的香港马拉松今日举行，第一组起步的是半马精英组，在清晨5点45分开跑。署理行政长官李家超主持起步礼，起跑跑手都遵从大会规定，起步前佩戴口罩，穿过起点的拱门之后先除低口罩。大会亦会安排人手在维园终点向跑手派发口罩。不少跑手都表示心情十分期待和兴奋，但疫情以来近两年没有参加比赛，未知状态是怎样，会以平常心应付。除了各组别的精英组之外，其他跑手以流水式起跑，大约300人一组，跑手号码簿设有晶片记录起跑和冲线时间。全马和半马和往年一样，都是在尖沙咀弥敦道出发，路线维持不变，10公里赛事就由以往的东区走廊改为今年在西隧九龙收费广场出发，和全马以及半马一样途经中环海旁和湾仔会展。英国过去一星期大约有33万3千多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较前一星期上升1.5%，是7月以来最高的数字。过去一星期染疫死亡人数上升1.2%，累计139千多人不治，属于欧洲第二高，仅次于俄罗斯。单日数据就显示，星期六新增44,985宗确诊，较前一日回落，再多135人不治。政府卫生顾问星期五表示，应该要为可能恢复防疫措施以减慢疫情扩散做好准备，例如在家工作等。顾问认为，及早行动可以避免日后采取更严格措施的需要。首相约翰逊表示，没有迹象显示要再次实施封锁措施。巴基斯坦警方在西南部比鲁之省展开反恐行动，打死9名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联的恐怖分子。反恐部门官员说，警方对恐怖分子一处藏身地点采取突击行动，恐怖分子向警方开火并试图逃跑，在激烈交火中击毙9人。行动中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包括爆炸物、手榴弹和突击步枪。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稍凉同有一两阵微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气温回升，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18/22儿童好日子， 太阳计划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其中一个最成功的活动。 张开眼中一线暖暖的窗。驱走这赤地里的荒凉， 从大地头上初升的朝阳， 照出一。 而每年太阳计划主题曲亦都得到全城嘅关注。 夏天好，夏天合作，夏天光，释放你的笑容。 除了1993年在晴朗的天空下，另外一首1998年的合作更加是破天荒，张惠妹加上刘德华的光合作用。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师培私家星期天， 今集的嘉宾继续有来自印尼雅加达的时装设计师 Rima。 嗱，你对于时装咁熟悉啦，好想了解一下。我知道印尼有好多靓衫，如果我想尝试一下印尼风格的衫，有冇咩推介？应该点样开始？应该点样配搭呢？ Nama saya Rima. Iya, kalau ke Indonesia bisa beli bahan-bahan batik.Dengan kamu mendapatkannya di mana aja. Sekarang udah banyak batik-batik yang bagus yang sudah jadi, dan kamu bisa match dengan jean atau dengan kemeja atau dress dengan sepatu cat atau dengan sandal. Ya, nah, sekarang populer baju-baju culture batik.Dengan baju yang lainnya. 佢话如果去印尼嘅话，可以尝试下买翻件立染嘅衫。而家佢话周围都买到噶，大家咧可以好简单地配牛仔裤或者系裙，鞋咧就着而家流行嘅波鞋或者凉鞋亦得。嗯，立染嘅衫听就听得多啦，有机会真系要买翻件试下先。好好奇，最初其实点解你会拣嚟香港嘅呢？ Kenapa saya pindah ke Hong Kong? Karena saya mengikuti tugas suami dipindahkan ke Hong Kong, dan tadinya saya nggak mau pindah ke Hong Kong. Saya mau di Jakarta aja, tapi karena saya harus mengikuti suami pindah ke Hong Kong, jadi saya ikut ke Hong Kong. Ya, sesampai di Hong Kong saya suka orang-orangnya, saya suka pemandangannya.Suka transportasinya, dengan keselamatannya, dijamin safe. 佢话佢系因为老公工作调咗嚟香港，所以咧佢就搬埋过嚟。其实最初佢都唔系好想离开雅加达嚟香港噶，不过嚟咗香港之后，佢中意咗呢一度，中意咗呢度嘅人、风景、交通。亦都好鍾意呢度嘅安全。佢话就算玩到好夜，翻屋企亦都唔会太担心。嗱，你话好中意香港嘅风景，咁你最中意香港边度嘅景色咧 ？Di Hong Kong saya suka pergi ke Sai Kung, saya suka banget Sai Kung. Pemandangannya indah, pantainya bagus, banyak aktivitas di sana, banyak restoran. Atau saya pergi ke Central hanya untuk jalan-jalan, keliling-keliling, explore, you know.Dari atau ke Causeway Bay, Hong Kong banyak sekali tempat-tempat yang bisa kita nikmati untuk jalan-jalan, untuk ketemu teman, untuk olahraga, apapun aktivitas itu di Hong Kong sangat bagus. 佢话佢最中意西贡，嗰度咧除咗风景靓、沙滩靓之外，仲有好多活动可以玩，亦都有好多特别嘅餐厅。除此之外，佢都好中意去中环或者铜锣湾度观光，或者系探索一下，行下街买下嘢咁。嗯，其实香港咧除咗夜景出名之外咧，确实好多自然嘅风光都是非常之靓噶，秋天啊，是时候要去多啲户外嘅地方，欣赏下我哋香港嘅风景。今集多谢晒 Rima 嘅分享 ，Thank you。 Mungkin bisa match dengan jeans atau dengan kemeja atau dress dengan Beautiful Sunday. Juicy Barbie Lam Wei. 电话号码18723588，咁啊欢迎你打电话嚟啦！今朝早咧，无论系分享开心事或者系帮一众嘅马拉松跑手打气，亦都可以啊！ 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今天假日能完美 ，Beautiful 好啦，打通18723588，第一位朋友是郭太，早晨郭太。 早晨林小姐。 早晨，叫我林慧得啦，唔好客气啦。点啊？点解今朝打电话嚟咧？ 这个年尾咧就屋企好多人生日。 嗯。 咁咧就咁啱今日咧就系我孙仔阿浩庭嘅生日。 哇，几多岁啊，孙仔？ 四岁， 四岁，哇，好开心啊！呢啲年纪 系啊，好好玩， 系咯，学嘢学得好快啦，但又未会话驳嘴啊，或者会好激得你哋好嬲咁啊， 系啊， 呢啲真系好玩嘅年纪啊，真系嗬， 系啊系啊，都暂时都好听话， 咁啊，唔好赞埋佢住，我哋讲下关于佢孙仔嘅嘢先，咁佢四岁生日今日同唔同佢庆祝啊？ 我哋琴日就同佢庆祝咗，咁今日咧佢哋自己咧就一家人咧就去水上乐园玩。 哦，哎呀都好啊，但系今日都真系要注意啊，因为都20度啊，即系小朋友大人都要真系保重身体。 系啊， 咁 咧就九月嗱，由九月开始，九月咧三号我姨甥阿建恒生日。 嗯。 四号咧，我就嘅儿孙女啊生咗个仔，叫做 Parker。 系 吓，咁咧就19号咧就我自己。 嗯 啊，咁咧就十月咧就好好笑啊！咁啱咧22号咧就系我妹啊小君。 系 嗱，24号就我孙仔浩庭。 嗯， 26号咧就我细佬阿志良。 嗯。 28号咧，我就我姐夫啊，汉明。30号咧，就我儿生孙啊 ，Kaiden。 哇，真系好满足呢两个月啊！即系过去嗰个月同埋今个月都好多人生日。 系啊，24、6、8、10啊，咁 系咯系咯，哇，隔一日就有啦。 系啊，11月11号咧就我新抱啊 Esther。 系。哎呦，真系好开心！听到你笑得咁开心，都觉得你屋企哇，个个都好温暖，个个都好 sweet 啊！ 多谢你。 嗯，咁啊，保祝你生日快乐啦，亦都祝你屋企个个都系健健康康，生日快乐。最紧要同自己中意嘅人一齐过咧，咁就最好最大嘅满足同埋生日礼物啦。 系啊，系啊，祝啲小朋友咧就快高长大啦，身体健康啦。 系啦，同埋啲长辈就都系个个平安健康啦。 系啦，工作顺利啦，大朋友。 好啦，多谢上面电话郭太， 唔该晒， 唔好客气，多谢你，拜拜， 多谢你，拜拜， 好开心啊！第一通电话咧，听到好多祝福嘅说话啦。一家人其实咧，我谂生日都系一个可以聚埋一齐嘅理由，亦都等大家咧可以将大家嘅啲祝福啦，同埋惦记咧，趁住呢一个时刻咧，可以互相咁样送出去。平时可能咧唔系好中意讲啲肉麻说话咧，趁住呢啲生日嘅时候咧，可以透过祝福啦，讲多一两句。哎呀，真系好挂住你啊！近排点啊？咁呢啲时候咧就最好噶啦。好啦，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陈生，早晨， 系姓陈嘅陈生，系 点啊？陈生， 你好，早晨。今日一个特别日子，打马拉松。 嗯， 咁我喺度祝各位跑手啊，享受今日嗰个跑步嗰个过程啦。 系， 因为呢两年嚟都第一次有咁大型嘅活动啦， 系 咯系咯，咁啊，今日个天气又好好啦， 嗯，都舒服哦，呢个天气跑步应该。 是啊是啊，其实我打完这个电话我都去跑。 是啊，哎呀，我正啱谂住问你，你自己会不会去参与呢？定还是之前过往有没有参与过呢？ 八点几去跑十公里咯。 啊，好有这个耐力啊，同埋好有毅力啊。我成日觉得呢，跑步有一样嘢呢，就是好紧要嘅，就是自己要心平气和啦，又唔好咁紧张啦，又唔好太计较，因为呢好多人都会咁㗎，係会好睇住旁边嗰啲人嘅跑手嘅状态啦，或者佢哋嘅速度呢，就係即係自己觉得啊，咪好似有啲心理压力呢。但其实呢样嘢都好罩忌嘅，嗬！即系跑自己嘅就 O K 啦，就唔好理人哋跑得快定跑得慢啦，自己有自己嘅策略。 系啊，即系自己嘅时间得噶啦，自己吓，即系跑得快啲慢啲嘅冇关系嘅，其实即系享受呢个过程嘅啫。 系啊系啊系啊，点解陈生你会谂住参加马拉松嘅咧？ 哦，其实先几年我都跑过几次，咁啊停咗，咁啊今年因为旧年有报到嘅，咁旧年就 cancel 咗， 系啊系啊， 所以今年佢就补翻咯，系啦系啦，咁又抽到喎，咁啊跑咯。 你系中意嗰个跑步嘅过程啊？中意同咁多人一齐去参与，定还是中意啊？好似平时有啲路咧冇乜机会跑，可以自己试下用对脚去跑过嗰啲路段咧？ 全你讲嘅啲原因全部都有啲咯， 都系啊，哦， 因为今年又跑西水咯，因为我本身系跑东朗嘅，今年有啲特别啲咯，咁嘅情况。咁啊，另外我就祝呢啲人生日嘅，因为都有多啲人生日嘅。咁我听日我太太嗰个哥哥生日啦，跟住我女就十一月八号生日啦，咁我姑姐系十一月四号，佢喺美国嘅，咁啊生日啦。咁我有个 cousin 就廿二号嗰日生日咗嘅。咁同埋有啲朋友一齊都十月十一月好多人生日嘅，咁啊恭祝佢哋啊身體健康啦，開開心心啦，工作順順利利咁樣咯。 嗯，我都希望你今日咧跑步都順順利利啦，同埋你隔離身邊嗰啲跑手都並肩作戰啦，可以多咗好多戰友。 係啊，多謝你。 係啦，好好享受。 我自己生日。 啊，係啊，哎呀，生日快樂啊！ 多謝你，多謝你， 希望你可以取得一個自己個人滿意嘅成績作為自己嘅禮物啦。 所以今日都系一个特别日子咯， 系啊系啊， 走去跑马拉松。 你嘅汗水同埋你嘅努力系会值得嘅，将会。 好啊，多谢。 好啦，加油咯。 多谢 Papi。 好啦，唔好客气，拜拜。我真系好佩服咧跑马拉松嘅人。其实咧，我每一年都有冲动想试下报一个半马，因为我都好想向往下啊，可唔可以同啲人一齐并肩作战咧？定还是系即系自己可以挑战下自己啦？但系咧，我就真系冇呢个勇气，因为我好惊咧成为咗别人嘅负累啊。以我呢啲咧体能咁渣嘅人嚟讲，咁所以我谂都系真系要下苦功啦，好好锻炼翻三五七年啦，然之后咧当自己有把握嘅时候咧，我相信我都会有一日同大家并肩作战噶。好啦，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 早晨， 刘太，早晨， 早晨啦，系咪好开心啊？打个电话俾你， 系咩？我都好开心、啊，你打嚟。 系啊，我试过一次打过啦，不过后屘都可能接唔到俾我。 系啊系，我哋时间有限啊。 系六月嘅，六月我好屋企好多人生日嘅，其实就吓咁啊咁啱今日咧就系我个女生日，啊打到嚟都好开心。 系缘分嚟嘅，呢个真系。 系啊，我成日听你嘅电话，听你个即系心机嗰个咩，我好中意听到你把声。 多谢多谢，我都好中意听到你哋打电话嚟噶，其实 好开心，真系系啊， 真系好啦。 咁啱系啊，今日都马拉松都唔错啊，天气 系啊系啊，呢天气真系正。 其实我老公咧都往年都有参加，不过今年咧年头嗰时做个手术，所以今年都冇报系啦吓，佢都跑半马啫，不过 都好叻噶啦，我觉得肯参与、肯踏出嗰步嗰啲已经系好叻噶啦。 系啊系啊，都吓，不过都要练下嘅。 系啊系啊系啊， 住系啊， 同埋要睇状态咯，即系唔好勉强。就算真系参与咗咧，都真系讲翻话，如果系真系觉得唔舒服啊，或者系去到中间有啲乜嘢系需要协助嘅话咧，就真系宁愿揾人帮手，就好过真系自己同身体斗气咯，唔好较劲啊！呢样嘢就真系。 系啊系啊，佢叫完成啊，好开心咁 啊。系啊，我都觉得完成嗰啲好叻噶。 系啊系啊，我想讲埋咧，我下个月咧就系我孙女生日，佢系十一月廿三号嘅。 系，哦，即系十月十一月都好多人生日啦，确实。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希望佢哋个个都开开心心啦，最紧要都系健康。呢几年咧，即系大家嘅愿望都离不开健康同埋快乐。 系啊系啊，吓，希望快啲个疫情走，唔使戴口罩。 我哋都期盼咗好耐，不过冇办法啦，即系而家已经去到一个咧，请佢又唔肯走，唯有俾啲耐性，希望即系大家。 做多啲措施嘅时候咧，就可以真系隔绝咗佢，可以人传人啦，咁就可以好快咁样清走佢咯。 系啊，咁你都可以，我哋可以去旅行。 系咯，我都唔敢谂啊，旅行呢两个字，可以本地游啦，即系做咗几十年人都冇乜机会。 都唔同嘅，去睇去第二度可以睇下其他国家嘅，系啦，啲有地方啊，系啦。 啱啱啱，但系喺唔同嘅状态就唯有调整自己的心态啦。即系如果冇得飞嘅话，就不如考虑下喺香港。 系啊系啊，都会 香港有好多嘢， 有时住下酒店嗰啲咯。 啊，系啊系啊，我咁多年我都系讲来讲去都未试过去一次 staycation， 我都好想试下去住下啲酒店，投翻几日。 系啊， 揾个机会啦，恐怕都要忙。 我都报咗啊，系咯，上次系啊，系啦，香港嚟嘅大 事。系，真系好啦，我自己就一路都喺度物色紧啊，但我发觉每一次物色完之后咧，就错过晒人哋嗰啲优惠啊、推介啊，都仲未有时间可以去到，所以谂住诶，算啦，真系到我忙完嘅时候先至再计划啦，但系都唔知几时忙完咁。系，都系一种幸福嚟啊，我觉得。 系啊，咪咧。 系啦，大家咁话啦。 想点首歌咧？邓丽君嘅《甜蜜蜜》咧。 吓，想送俾生日嘅女同埋孙女，系咪咧？ 系啊，系啊， 好啊，我稍后帮你揾啦。 好， 好 啊。 好，多谢晒你电话。好啦，唔好客气，拜拜。 好，拜拜， 好，我哋把握时间听到一个电话先。早晨。 早晨啊，林小姐。 哎呀，你唔好客气啦，你叫我林慧啦。 梁太啊， 梁太点啊？ 你唔记得我咯，咁耐。 你讲咗两句，我好难记得噶。你讲多几句， 哎、 你听下先。 我好耐冇打俾你啦，因为我打过咧好多次都唔通。 哦。 我个女咧移民咗去英国嗰个咧，阿姨啊，阿姨同阿兰咧两老表咧，记唔记得嗰？ 哎，有啲印象喎、啊，你话两老表就。 是啊，阿表妹啊叫阿兰啊嘛、 嗯、 我个女兒叫阿姨啊嘛，唔系喺英国话睇楼嘅呢开头，咁呢后咩又真系移民咗过去啦。我嗰陣时话俾你听，我好挂住个女嘅啊，担心个孙呢喺嗰边呢唔适应啊嘛、我好挂住佢啊嘛。而家啊唔经唔觉啊就嚟四年啦，该咗。 哇，真系好快喎、啊，时间。 系啊，咁、 嗯、 咧、 嗯嗯， 佢咧就今日正日生日啊，林慧我个女。 系啊。 啊，叫阿姨。 系。 啊，我阿明咧，我系我女婿，又恭喜佢生日快乐啦！就十月初十。生日，我老公咧就十月咧初二啊。 系， 头先我冇讲错，十月初十咧， 系你啱啱咪系啱啊，跟住就初二， 即系 系咪啊？ 农历啊， 吓我听到听到，我一路留心听住你讲嘢， 我心急啊， 唔使急，我哋再讲，跟住初二就系 咁咧，就恭喜佢咧，一家人咧啊，开开心心，心想事成啦，个个都我个女婿咧。啊，生日快乐啦！啊，等佢咧心想事成啊，最紧要啊，样样嘢都顺顺利利咧，一家人都 啱啊！ 个孙咧啊，学业进步啦，个细孙，个细孙咧十三岁几啦，几快啊！ 系真系眨下眼就过， 啊、 真系。尤其是如果你话去咗四年，咁即系可能八九岁就去啦，咁然后而家即系咁快过咗几年。 我凑佢噶嘛嗰阵，佢两个仔两个仔都系我凑噶嘛，咁啊头头我都好唔舍得噶，我都 梗系啦，就算唔系自己凑啊，都会唔舍得啦。 系啊，咁咧而家咧又多个表妹盖埋去咯，咁啊三老表啦，而家喺嗰边， 咁咪有照应咯，唔使担心咯，系咪啊？ 系啊，有三老表啊，好倾咯。三老表啊，好好倾嘅佢哋。 所以咪倾紧倾，一齐都一齐决定咗过去英国咯，系咪啊？ 呢个细表妹咧就系、是、旧年八月几先过去嘅。我个女咧就系、是、申请移民过去嘅。 系。 咁樣嘅。 嗯嗯。 咁阿細表妹咧就係揸 BMO 過阿表大表姐大表妹嗰度，即係而家兩姐妹一齊住咯，佢哋。 嗯。安定咗就 OK 咯，即係同埋你哋又習慣咗，可能已經有一啲模式可以時常溝通到啦。 系啊，我哋又盖咗佢住咗四十几日啦。 哦，系 啊，哦。两年前咧叫做， 嗯， 我见到佢哋咧就几好啦， 嗯， 就地方又都几好， 嗯， 空气又好啦， 嗯哼， 咁睇见我孙读书咧又。好开心， 咁，就安乐咯，系咯系咯，最紧要就系咁咯，即系其实唔需要担心嘅，因为咧年轻人嘅适应能力系好强嘅，咁所以去到嗰边咧，好快就可以适应咗佢哋即系嘅生活啦，各样嘢啦，咁更加小朋友更加容易适应啦，细细个开始。 系啊，而家咧我大孙咧又翻埋过去咯，我大孙咧喺澳洲读完书啦嘛，读完大学啦嘛，又揸 BMO 盖。埋阿妈度啦，一家人团聚啦。 嗯， 咁啊，呢个做阿婆嘅真系开心到啊！唉，乜嘢？ 嗯， 真系好开心咯，安乐咯，我自己都 系啊。见到佢哋安定就 OK 嘅啦，其实喺边度都冇所谓嘅。 我而家咧点一首歌， 嗯， 张学友每天咧再爱你一些嗰套。 好好好好好好 我点埋俾你一家人听。 多谢。 你女儿五岁咯，好似。 系啊，咁醒嘅你啊，五岁咯。 系咯，应该系五岁就嚟生日噶啦，系咪啊？ 又冇咁快，出年年头啦。 啊，系啊，好似系。 系啊，系 啊。啊，点埋俾你一家人听啦， 啊！ 你一家人都平平安安，个个身体健康啦。 好啊，好啊，多谢晒，啊，你都系，啊。 你真系好好听啊，把声。我朝早话你啊，我由朝听到十点，我先熄收音机。 系啊，哦，多谢晒。 睇电视啦，咁又到一路计住夜晚又听啦。 哦，多谢多谢。咁我希望咧，无论系我啦，或者系听众嘅快乐笑声咧，都可以感染到你有一个 beautiful Sunday 啦。 今晚成多两分，白礼顿十五分排第四。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稍凉，同有一两阵嘅微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气温回升，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7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体坛盛事，港台电视32， 盛事名称 2021全国第11届残运会， 日期 10月22至29日， 举行地点 陕西。 2019年港队第10届残运会获六金八银十二铜佳绩，大部分奖牌都是来自游泳，究竟是今届的残运会港队又可不可以再创佳绩？ 支持香港残疾运动员，紧贴2021残运会直击，紧贴港台电视32。 恭喜港队泳手黄汉燕以2分02秒83破全国纪录，勇夺男子 S14 级200米自由泳金牌。同时，港队泳手张瑞琪亦以2分22秒75破全国纪录，勇夺女子 S14 级200米自由泳金牌， 为港争光。 继续紧贴港台电视32，2021残运会直击。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Girl Band 唔够行，呢啲咪标签咯。 标签一个人比了解一个人容易，但你又愿唔愿意活喺标签之下呢？乐队 Fiesta 用摇滚去打破形形色色嘅标签，用力做回一个真实嘅自己。 打扮打扮标志，身躯细小丑界定为可爱可爱。表面冷酷受人垂青，阴阴里地高兴，压力改变。 作曲填词编曲都系 Fiesta 自己，监制冯君尧。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乐队 Fiesta 形意标签。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 Sinsa。时间来到早上的7:08，欢迎你收听第二小时的 Beautiful Sunday， 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除咗有我林慧 Barbie 之外咧，亦都有格先生喺度。Selamat pagi， 格先生。 Selamat pagi， 格 Barbie。 Selamat pagi， Hong Kong。 Selamat pagi， 德曼。 今日咧天气咧，我谂对于印尼人嚟讲咧，特别会系再稍微清凉啲啊，因为佢哋都习惯咗系中意啲热啦，同埋可能干啲嘅气温啦吓。咁啊，而家咧现时室外录得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78%，伴随住咧亦都有黄色火。火灾危险警告信号亦都系现正生效嘅，咁啊多多注意啦。今朝早咧，我就觉得咧，系颇凉嘅。我自己出门口嘅时候系好大风，再加埋我嗰度都算系多屋挡住嘅，所以都好少会咁大风嘅。但可能因为真系今日系吹偏北风，通常吹北风我嗰度就呼呼声好犀利噶啦，即系个大门口对住可能系北风个方向啦。咁于是咧就好似真系又冻咗啲，又寒咗啲嘅。咁所以即系如果要保暖嘅话咧，就注意啦，自己加多件衫啦，出街嘅时候或者多多条围巾咯。 嗯，同埋我觉得咧个喉咙都渴啊，格 Barry。 嗯， 所以有时咧。即系半夜醒嘅时候咧，都想饮多少少水啊，湿一湿个喉咙。咁我觉得饮水多啲，可能呢个天气都系会帮到手咯。 嗯，即系总之都系要自己注意一下保养啦吓。咁啊，头先咧第一小时咧就争落听咗一只点唱歌，嚟自邓丽君嘅《甜蜜蜜》，我哋呢个时候为你送上先啦。 多甜蜜，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 格 Barbie 格先生， 好啦，格先生，今个礼拜咧，我谂最多人咧，无论系印尼嘅群组啦，定还是喺香港嘅群组，特别系啲有父母，即系有小朋友嘅群组咧，就更加多人讨论咧，就系关于咧网上即系疯传嘅一个片段。咁而呢个片段咧，都可谓系惊心动魄，同埋都几得人惊噶吓。 系。 呢、這個係講緊一個姐姐啦，即係唔知邊一度嘅姐姐啦，就拖住一個小朋友，其實應該咁講係冇拖住一個小朋友，咁所以以至到咧個小朋友就喺馬路側跟嘅時候咧，就喺一架車快速行駛，但好彩佢應該都唔係好快速啦，如果唔係我諗都好大件事嚇。咁嘅情況底下咧就撞咗埋佢架車度，咁因為嗰個係應該係個車 cam 影到啦。就係、是、成個過程就係影住佢撞，然之後話飛咗去唔知幾遠， 碌咗落地碌幾下， 係啦。然之後就即係姐姐之後點樣處理嘅一個片段啦嚇。咁好多人就真係質疑咧，即係首先第一就係點解冇拖住個小朋友咧？因為如果拖住就唔會有意外發生啦。Suppose 應該嚇。咁二來就係、是、嗰、那個小朋友一俾架車撞完之後咧，攤咗喺地下，咁正常應該點樣處理咧？你覺得 嗱？如果係我之前，因為之前嘅時候咧，我生咗小朋友咧、嗯，我有去上嗰啲 first aid course 噶，噶 Barbie。因為點解咧？我覺得咧，我自己知識唔夠啦，唔識如果有咩事嘅時候咧，唔識救人啦，咁我就真係有上啲 course 嘅。 係。 咁當然而家係唔記得到8899啦，但我記得就話，如果係啲人係有呢啲 injury 啊，即係受傷嘅話，第一時間咧唔好喐佢哋先。 嗯。 但係要望清楚，同埋要睇清楚啲人 assess 個人係點解受傷，係、咪有啲有時係啃親啊，有啲係咁樣跌落地啊，咁睇咗先。然后咧就真系如果标示就一定要打999，咁样， 总之我嘅认知都系唔好喐个伤者啦，即系无论佢系点伤，晕低好，棘亲好，定还是系真系好似今次话咁得人惊撞车好，都应该唔好移动佢，特别系因为佢已经撞到飞咗去一段距离之外，然之后瞓咗喺地下，咁更加唔应该喐佢啦。虽然好似睇落就冇话即系流血啊，或者即系好表面好大滩血迹嗰一种伤痕啊，咁但系咧。片段当中嗰个姐姐咧，系即时，我谂佢隔咗两秒咁上下啦，就冲咗出马路，然之后咧就抱起个小朋友就走啦，咁样 实在系好危险噶， 好危险啊，真系。 个小朋友冲出嚟危险啦，咁样跌落地撞咗跌落地都危险啦，个姐姐又冲出嚟亦都系危险啦，咁就真系系好牙烟嘅成个片段。但系我都见到咧个小朋友咧系碌咗落地咧。是他都有想爬起身的那個动作、哦。是所以就是讲真句呢那阵时这样再冲出来这样抱呢我都觉得是不是因为个 instinct, 是突然间觉得是需要这样做呢 是 所以就比较难搞一点。 我自己觉得咧，因为可能我哋喺嗰个片段咧睇住个车咧，你大概估唔到，即系嗱，我唔系驾驶人士啦，我亦都唔了解到底车速喺个车 cam 度反映出嚟系点样啦，我就唔系好知道到底佢有几慢或者有几快嘅。咁但系我好肯定一样嘢，就嗰架车系都系移动紧嘅时候撞到啦，即系而唔系话停低就咁佢撞埋嚟撞亲嗰种，哎呀淤咗添嗰种痛啦。咁所以我就会谂啦，啊，即系其实如果系任何呢啲咁嘅情况嘅时候，总之佢撞到有下意识要有个冲力可以去翻后，然之后瞓喺地下嘅时候，系咪真系完全都唔好掂咧？同埋你应该系即时求助咯，因为你其实交通意外你系需要报噶嘛，法例都规定你系如果你唔报或者系个司机自己不顾而去或者自己走。走咗嘅话，其实亦都系犯法噶嘛。咁所以系唔系，其实你都一定要通知警方去处理落案呢一单case 嘅时候。咁我谂，其实就真系要教一啲姐姐，就系如果遇到呢啲情况嘅时候，应该要点处理呢？可能就要好似阿格先生话斋啦，真系唔好喐佢，揾人嚟求助咯。 嗯， 其实我自己觉得更加理想就系，如果你唔知道到底应该点样处理，因为小朋友亦都可能有另一个问题，就系佢可能佢自己会喐啦，或者学格先生或者佢自己想爬起身啦。咁当然你都应该即系经过呢一件案之后咧，我自己都会觉得啊，可能都要教小朋友，如果万一有一日你遇到呢个情况嘅时候，你自己都唔好喐住啦，你自己都应该要搵大人去帮你，即系大嗌好或者真系叫求救又好啦。咁而唔系话我自己爬起身，然之后我好辛苦都拖自己埋喺路边，又唔系咁样，你系真系应该要喺一个安全嘅情况底下啦。当然，如果你话见到架车继续冲紧，咁你梗系要自己走啦，系咪先？咁但系如果你话好似嗰日嗰个 case 喺片段当中，其实个车系停定咗嘅，咁而可能个司机都可以落车去协助嘅时候咧，咁可能就真系最好咧就系即刻求助啦，即系报警求助啦，亦都揾翻一啲专业嘅医疗团队去帮你手去做一啲之后嘅工作。咁但我亦都觉得咧，其实如果大人咧保险计咧。如果是我自己真的我有想过我遇到这个 case 的话，我想我第一时间我除了安抚小朋友之外，我也都会叫他冷静地不要喐的情况底下，我想我会现场拍几张相先的，即是我会看清楚他第一刻，即是那一刻他不喐，我不知道他五分钟之后会不会突然间爬起身的嘛自己。那我会即是在那个情况底下了解到自己的目击之外，亦都有一张相可以俾到啲医护人员或者点样睇到，哦，佢当时瞓嘅情况系咁样跌嘅，咁你哋 check 嘅时候或者之后如果有啲乜嘢后遗症想去揾原因咧，可能咁样就会容易啲咯，即系我自己会觉得系咁样咯。 嗯，但系教小朋友如果系有呢啲情况嘅话，都应该咁样做嘅。 嗯， 但系咧，亦都好多人讨论，因为咧我系睇翻啲格格自己嗰啲讨论嗰啲嘅。咁就啲格格咧，見到咧都係好多都係嚇親嘅。 係啊，其實都幾驚心動魄嘅，因為嗰一下。 咁實在講真句，佢哋都話係已經發生咗，真係後尾好彩，真係呢個小朋友都唔係好冇乜事啦。但係格格嗰度就話係呢件事實在第一時間唔應該發生嘅。咁就話如果係照顧小朋友咧，由平時要真係送翻學啊，有接翻放學嗰啲咧，第一時間真係係要。揸住个小朋友个手，系要扶点样话系扶实佢，唔应该俾佢松手， 拖实啦， 系有拖实嘅。咁佢有啲格格就话，但系真系咧，有啲小朋友咧系未必真系听话，但系屋企嘅时候要讲定，同埋咧佢就话系好真系要大家格格亦都系要好坚持啦。屋企人咧都要同阿小朋友讲，你一定要拖实格格，因为有时佢话屋企嘅时候就话系会拖实，但系出去嘅时候咧就会。揈甩格格阿手啊，同啲朋友玩。咁有格格一个佢嗰度写 comment 就话咧，佢话佢真系有事之前嘅时候，佢个雇主个小朋友，佢话佢好怕个雇主个小朋友出去玩嘅时候咧，因为好中意揈甩佢个格格阿手咧，佢真系拖唔切咧。如果佢跑嘅时候咧，格格跟追住佢咧，唔系追住佢咧，佢觉得格格同佢玩，佢仲跑得更加快，佢就好怕好怕呢样。佢话我要真系喝佢啦，要话系如果你再跑我走啦，然后先真系佢会有时会停低，因为如果你一追佢咧，佢就话哇，佢真系想格格同佢一齐跑啊，咁佢因为话我跑唔切啊，佢系快过我好多，所以佢话佢好惊。好驚會發生呢件事，同埋有啲格格就話：你哋真係要小心，因為呢啲如果真係個小朋友你照顧嘅時候，係小朋友受傷啊，或者發生咩事咧，係格格都係要負責任噶。係所以咧，就呢樣嘢係好要謹慎啲啦。同埋真係小朋友都係嚟你照顧嘅。咁如果有咩事嘅話，你自己都唔係咁好啦，亦都係唔係咁安樂啦。所以真係呢樣嘢咧，係要負住個小朋友，要再同。 同佢讲清楚，大家亦都唔可以带小朋友出去嘅时候疏忽咯。 嗯，归根究底咧，我自己就觉得啦，父母嘅责任都系最大嘅，因为咧，无论系你安排格格，即系格格只系你安排去照顾小朋友嘅一个人手啦。咁你点样去教格格，或者你点样去教个小朋友呢一个此其一啦。另外就系其实你都要定时去关心下格格同埋小朋友，即系出街嗰个状况系咪你心目中谂嘅咧？即系喂，你唔好谂住讲咗一次话叫你拖住啊，之后就诶、OK 啦，佢哋应该会拖住噶啦。如果佢唔拖咧，就系佢哋两个嘅责任啦咁。其实真的冇得咁样谂嘅，你真的自己都要去有一个谂法，就是你要定时去 check 下啦，或者你要确保呢一件事是安全。即系我就会咁样谂啦，因为咧譬如我自己咧，唔好讲话净系呢单意外啦，平时咧我都成日见到咧好多小朋友同埋唔好话净系格格啦，同埋大人咧，其实出街或者过马路咧都系唔拖住嘅，咁而且咧。大家系觉得好大安子而，哎冇嘢啦，红绿灯啫，车来车往，我企喺马路边咪等过马路咯，咁系完全大家好似觉得佢应该唔会冲出去嘅，或者佢应该唔会有咩危险嘅，或者佢又唔会有个意识觉得啊突然之间会有啲咩事咧咁。嗱，我咧可能我个人真系好紧张啦，或者我唔想有任何一个可能性会发生意外啦。我其实出到街，如果喺路面咧，就算你话侧边有晒拦河啊，或者系有晒红绿灯，啲车来车往，好似好安全咁咧，我都必定系拖实个小朋友嘅，因为我觉得第一你唔会预计到后来，即系后边会唔会有人唔小心失足拱到你啦，亦都唔会知道后边会唔会突然间有啲意外或者巨响，突然间吓亲个小朋友，佢会可能向前冲，亦都唔知啦咁，甚至乎你唔知道会唔会前边嘅车突然间有啲乜嘢失控撞埋嚟，你走唔切又有可能噶喎咁。咁所以我即系考虑过晒呢啲可能好低机会发生，但亦可能唔系冇机会发生嘅情况底下咧，我就一定拖住嘅。咁但系咧，我经常都见到啲人咧，除咗唔拖住之外咧，亦都有啲咩情况咧？就好多时咧，尤其是系啲学校嘅门口啊。咁你知有啲学校区即系可能连住有好多间学校啦。咁我经常咧。经过啲学校区嘅时候咧，都见到尤其是系排队等入门口嘅时候，咁你知好多学校即系其实出面都系啲繁忙嘅交通主要干道嚟噶嘛，咁咧真系有好多姐姐咧系等紧排队嘅时候咧，就个姐姐有自姐姐排队啦，即系等入去学校嘅时候，啲小朋友咧就喺侧边玩，咁但系你知啲路其实好窄嘅啫，同埋都未必真系全部都有拦河吓，其实好多都冇嘅添，学校区其实因为方便啲人上落校车啊嘛门口。咁咧，我基本咧日日都见到啲小朋友咧系喺马路嘅旁玩耍，嗱喺马路旁，唔系行人路上，系马路，系马路嚟嘅。只不过嗰个位置可能咁啱先未有车停低，或者啲车停咗喺度未喐。咁好多时咧就坐晒喺啲车嘅废气喉嗰个位置，即系车尾啊。咁你啲小朋友嘅高度系矮噶嘛，你仲要坐低。咁嗱，嗰架车虽然而家叫停咗啫。咁但係呢，我唔知道到底佢哋係咪自己有一个意识，就係个车如果有人塌时嘅时候佢识起身啦。咁嗱，小则就吸咗几啖废气啦，重则呢人哋褪车呢就真係好多人驚㗎喇，可以发生呢啲事情嘅。咁我自己呢有见过呢啲情况嘅时候呢，我都有通知返即係某一啲我相熟，譬如可能喺嗰间学校嗰啲家长，喔、哦、你哋间学校咁样嘅，可能其实你哋不如如果有相熟嗰啲家长群组，你哋都提一提佢哋啲姐姐，叫佢哋唔好坐喺马路嗰度玩或者倾偈呢，因为真係好危险嘅。咁我亦都有见过有好多时呢，就係啲小朋友会自己冲过马路，即係觉得个同学喺对面会冲过去先咁，佢意识唔到中间嗰条系马路，佢亦都意识唔到其实系有车随时会经过嘅。特别系有好多学校区呢，好多转弯位㗎嘛，即係嗰啲弯弯曲曲嘅位置呢，可能真係有好多盲点系啦，亦都唔会有嗰啲导航镜啊，唔好諗住好似啲地底即係嗰啲隧道咁样，可能会有导航镜睇到啦。其实好多位咧系真系睇唔到，驾驶人士都睇唔到啦。 同埋香港啲学校区咧，好多都系上山路嘅、如果系上边咧啲车落嚟嘅时候咧，真系个速度咧系虽然你哋驶得慢咧，但系始终上边上落嚟咧，我觉得咧用。仲更加要留意同埋要小心咯。如果你当系下边嗰啲咁样慢慢上山嗰啲咧，你要冲咧都冲得嚟都系有个 慢啲 嘅。但系上边咁样落嚟好危险啊！咁样 系啊，即系我自己都成日见到呢啲情况啦，我都觉得哎呀，即系大家系咪其实个警惕真系放得太松咧？系咪应该真系要小心啲咧？咁希望即系经过呢啲意外，虽然咧都冇办法噶啦，即系发生咗啦意外就，但系希望可以喺呢啲意外里边咧，大家都可以学精啲，即系可以学得聪明啲就是。 就是如果自己不想有这些意外酿成的话，无论是你自己家的小朋友定还是你身边一些人，你见到喂，其实如果我走过我都会提一提他，喂，你可不可以叫他不要再踩马路，真的很危险啊，这样。但是当然我提完之后，我很明显知道自己行转背，他又继续由得他坐回去玩啊，这样。所以我觉得即是自己雇主呢，作为雇主呢，就算你姐姐会尽责都好呢，都不妨再多啲提一提，即是啊，如果真的有呢啲相关嘅情况嘅时候呢，都希望大家可以小心啲。即是唔好呢等酿成咗意外之后呢，大家先至会觉得哎呀，点解会有呢啲事情嘅发生㗎，点解即是当日我唔好好地去叫格格再小心啲，再注意一下呢，咁到时呢真係就太遲㗎啦。咁所以呢，我格先就話齋啦，要拖住個小朋友啦，同埋真係要同格格同埋小朋友都講清楚，即係萬一真係遇到呢啲緊急情況嘅時候，應該要點善後呢。咁嗱，除咗話拖住之外呢，格先就琴日有 send 咗張相俾我，話俾我聽呢，原來有啲咁嘅發明喎。 我哋係陣間返嚟先講定點樣呢 ,Valerie。 我哋而家可以講大概係坊間有啲咩發明嘅。 咁就因為係我個媽咪，我因為佢有提嘅，佢就話呢，實在講真句呢，有啲小朋友系活跃嘅，呢个系因为我个姑姐系用过嘅、 嗯， 因为嗰阵时咧姑姐个小朋友咧系好活跃，系、 嗯、 叫都叫唔停嘅，所以咧佢就话系有一样嘢咧系妈咪咧同个小朋友或者爹哋去照顾个小朋友嗰啲咧系会用喺个手，点讲咧嗰个叫做系箍住妈咪个手同埋箍住个小朋友个手，中间有个带嘅， 系 咁变做咧系佢个小朋友咧，你都但系你都要揸住佢个手噶、哦。 嗯， 咁但系佢似果揈你个手嘅时候咧，起码咧佢走咧都走得唔远，同埋你知道嗰一下咧，你可以掹翻你转头。 嗯，嗱呢一个我哋简单就讲咗咁样先啦。我哋阵间咧七点半新闻之后咧，我哋再讲一讲到底有啲乜嘢嘅方法，或者系有啲乜嘢嘅，即系坊间有好多嘅产品。你讲嗰样嘢咧，我都有见过，而且咧喺我好细个嘅时候咧。其实都有一啲类似咁样嘅嘢啦，咁我阵间话俾你听，我细个嘅时候嘅经历系点，同埋我细个嘅时候见到到底发生过啲乜嘢情况，令到我到而家都咁深刻啦吓。咁啊，而家咧就室外录得气温20度，相对湿度系78%。如果咧而家都准备外出嘅格格啦，今日放假都好啦，特别系如果你谂住系室外咧，就要注意啦，因为今日咧早上稍凉，亦都有一两阵嘅微雨，下午部分时间就有阳光，好好注意天气就可以好好享受今日嘅假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停摆一年的香港马拉松今日举行，第一组起步的是半马精英组，在清晨5:45开跑，署理行政长官李家超主持起步礼。跑手都遵从大会的规定，起步前佩戴口罩，穿过起点的拱门之后才取下口罩。大会亦都安排人手在维园的终点向跑手派发口罩。不少跑手都说心情十分期待和兴奋，但是疫情以来近两年没有参加比赛，未知道状态如何，会以平常心应付。除了各组别的精英组之外，其他跑手以流水式起步，大约300人一组。跑手的号码布设晶片记录起跑和冲线的时间。全马和半马和往年一样，都是在尖沙咀弥敦道出发，路线维持不变。十公里赛事就由以往的东区走廊改为今年在西隧九龙收费广场出发，和全马和半马一样途经中环海旁和湾仔会展。新田公路凌晨发生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昏迷送院。警方话，事发喺午夜大约12:30，一架电单车沿住新田公路往元朗行驶，到锦绣花园附近，怀疑收制不及，撞到一架正在慢驶嘅工程车。期间怀疑有碎片击中一架喺隔离线行驶嘅轻型货车。60岁电单车男司机受伤，昏迷被送往屯门医院治理。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指责北约在俄罗斯边境调集军队，又不愿意同莫斯科平等对话，讨论欧洲安全问题。 邵伊古话：只有喺唔侵犯俄罗斯利益嘅基础上，欧洲先至有可能保证安全。呢一个系一种嘅共同安全。佢又话喺呼吁对俄罗斯进行军事压制嘅同时，北约一直喺俄罗斯边境部署军队。北约国防部长日前同意一项新嘅总体方案，防范俄罗斯可能喺多条战线发动攻击。德国国防部长克兰普卡伦鲍尔形容方案系要发挥震慑作用。德国新增15000几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86名患者死亡。根据疾控机构公布的最新资料，当地7日内每10万人发病率自5月以来首次超过100。除了发病率之外，德国每10万人住院率亦都上升。目前是不是应该在11月25号结束全国疫情紧急状态，在全国引起广泛讨论。卫生部长施潘说，由于疫苗的接种计划，德国现在能够更好地应对疫情。但是一些措施，例如戴口罩和对未打疫苗人士在室内活动设立限制，将会持续到明年的春季。德国目前有大约 66% 的人口完成接种疫苗。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稍凉，同埋有一两阵微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嘅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气温回升，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7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张继聪、周秀娜早前到澳门拍摄爱情电影，他们说隔离21日对做戏很有帮助。 由做冬啦，我自己屋企人生日啦，圣诞节啦，平安夜啦，酒店其实对我哋好好嘅，即系又送啲朱古力啊，跟住又送嗰啲即系好生个圣诞嘅装饰，有个窿窿，跟住你敲个窿，叮，跟住静晒成间房。有一刻我系觉得哦，原来马达个寂寞感就系咁。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台话你知，印尼巴厘岛以海为家，当地渔村最常见的菜肴就是甜酱豉油烧烤，例如海鱼、鱿鱼、海虾。 巴厘岛渔村当中最有名的一个叫做金巴兰海湾，它原本是一个宁静的小渔村，被开发成为金巴兰海鲜市场之后，就吸引到世界各地的游客了。 每日清晨，安静的海湾内泊满小渔船，是一些在外海捕鱼的渔民带着他们的渔获来到金巴兰海鲜市场出售。这个时候观光客较少，通常都是本地人在这里做买卖的。 同巴厘岛其他游客常去的海滩，例如富塔或者水明漾不同，金巴兰给人的感觉更加生活化，更加贴地。渔民享受安静淳朴的生活，朝早忙完之后，中午会小休，然后去到黄昏日落又再出动。 由于金巴兰海滩的日落美景曾经被评为全球10大最靓日落之一，所以接近黄昏，附近10几间食肆会直接将餐台搬到海滩，等客人可以一边品尝海鲜美食，同时欣赏日落的美景。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白元浩。 二台话你知。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早上时间嚟到7:38啊，收听紧由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Beautiful Sunday 嚟到最后一节咯，最后嘅20多分钟啦吓。星期六的气温咧20度，相对湿度系77%，再加埋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咁要注意嘅咧就系今日咧大致多云啦，早上稍凉，同埋有一两阵微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5度嘅，亦都系吹住和缓嘅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气温会回升，部分时间亦都系有阳光嘅。 Sekarang temperatur 20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77%, dan sekarang waspada bahaya kebakaran warna kuning sedang berlaku. Hari ini kebanyakan berawan dan pagi hari dingin dan juga nanti ada 1-2 kali hujan gerimis. Dan pertengahan hari akan bermatahari dan cerah,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25 derajat Celsius. Sedangkan ke depan 2-3 hari temperatur akan naik lagi dan juga akan cerah. 咁所以即係今日外出记得呢都係嗰句啦，好老土吓，着多件衫或者戴住个披肩啦，总之唔好冷真，要保重身体呀。 Emang agak dingin kok hari ini, jadi bener pakai baju tambahan deh, satu lapis lagi. Tuliskan puisi indah untukku Kau buai diriku Dalam rindu asmaraku terjatuh Tapi semua itu hanya kata-kata indah dari mulutmu Turunkan aku, jatuhkan aku dari langit Dekapanmu Kau Sentuh jiwaku Dengan ABCD Aku tersipu Tapi semua itu Hanya kata-kata Indah dari mulutmu Turunkan aku Jatuhkan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剛才就讲到话呢，都有一啲嘅装置或者一啲嘅用品啦，就可以帮助啲大人同啲小朋友呢，就係、叫做绑埋一齐啦，咁然后就好似个感觉上安全啲啦。 是啦，咁嗰个呢就真係我自己呢喺出面我未见过人哋用嘅 Barbie。 吓、啊、你未见过啊？ 我未见过。我知道呢，如果係拖小朋友嗰啲工具呢係有两隻。一个呢就係摆头先同我哋讲嗰个啦，我未见过嗰、那个。同、埋第二个呢係我见到呢啲小朋友啱啱学行嘅时候呢，啲父母呢係会买啲带呢係好似背囊嗰、那个strap 呢、哦、就係绑佢个身嗰度。 即係你有见过嗰种。 嗰一种我见过。但係呢喺手嗰个两个箍住个大人同埋小朋友个手中间係有个绳嗰个呢我未见过。 我两个都有见过。嗱你头先讲话即係好似个背囊咁样孭住嗰一个呢，我见佢有啲大人咧，直情系咧，因为想佢自己行咧，佢向上扯啊，即系你当佢好似一个木头，即系个 puppet 咁啊，一个写线公仔咁样咧，佢直情系向上戚咯，即系防止佢会向下跪或者脚软咁样啦。咁但系咧，嗰、那个手绑手嗰个咧，我好细个已经见过啦。我谂我嗰阵时大概系几岁啫，即系七八岁嘅时候咧，我已经见过咧。是有人用，我有一个亲戚呢就是好记得呢，有一年呢就是返内地，因为我哋每一年呢嗰时呢都会返内地去即是祭祖啊嗰啲咁样嘅。咁我就好记得呢，我喺酒店大堂呢第一次见到嘅时候呢，嗰、那个亲戚呢就是用一个呢就是好似两个手环咁样嘅。一个手环就是绑住个大人，我仲记得是用嗰啲呢，即係嗰啲好安全嗰啲安全扣，咔咔嗰啲呢，即係小朋友咪好鍾意嘅。嗰啲係扣得好实㗎嘛，即係要大人两只手指向上向下的先解得开嗰种安全扣呢。大人一个，小朋友一个。咁但係呢嗰、那个小朋友呢係真係比起平时你见一般小朋友呢个自制能力係低啲嘅。同埋都非常之活躍嘅，咁嗰個年代你知道我咁細個嘅時候咧，又唔知道有冇啲咩叫多動症啊，或者過度活躍症啦、啊。但我唔肯定係唔係啊嚇。咁但係當其時咧，我見到佢真係完全唔停嘅，同埋好失控嘅，即係講極叫佢stop 咧都唔停到嗰一種嚟嘅。咁嗰陣時咧，我就好記得咧，個大人就係用嗰條繩去綁住自己隻手同埋個小朋友隻手，咁佢就話咁樣安全啲啊嘛，唔驚走失咁樣。咁但係咧，我見到佢用呢、這、一個嗰條帶嘅操作係點咧？其實我有少少感覺上咧係似人哋 dog walk 嘅，即係似人哋放狗啊、因為嗱，如果你問我，我係諗住以策萬全，驚住個小朋友走失都有條繩楞住咧。你应该是条绳缩短，你就拖住个小朋友的手啊，系咪先？你就唔应该拖住条绳啊， 即係你拖住條繩，你俾我嘅感覺，你咪好似即係放佢出去玩，然之後我就冧住條繩，即係應該冇事嘅咁樣咯。咁、但係咧，我嗰陣時咁細個又冇考慮呢啲嘢啦嚇，即係我覺得嚇咁古怪嘅拖住都其實好古怪喎。 可以去得好長㗎，咁樣 我起碼有十尺喎嗰條繩。 哦，係㗎， 好遠啊！ 我仲以為係好短，因為我見到嗰啲我寄俾你嗰張相， 你俾我好 電話繩咁樣嘅，佢嗰個中間個兩條，咁就我覺得最遠都係大概。三米， 你嗰个好短咋？你俾我嗰幅图， 但系我觉得嗰个就系个 function， 即系令到你同我个距离系真系好短，你唔可以咁样走。但系我自己就觉得嗰条绳咧，如果系佢细细力啊，或者唔系太大力都 OK、但系我觉得佢如果系一次过咁样大力，要揈甩嘅话咧、我就觉得个绳会唔会都断埋咧？ 唔知道啊，你嗰个我真系唔知啊。咁但系我嗰阵时见到个即系亲戚用嗰一条咧，我个感觉系好差嘅，因为一来佢放得咁远。远啦，佢又唔系拖住个小朋友只手去拖住条绳啦。 但系嗰条绳亦都咁样咁远，好危险噶。中间嚟讲，人哋行过会跌亲噶，睇唔到噶。 嗱，一来啦，一来人哋撞到你条绳，可能个小朋友会瞓低又唔定啦。因为佢个小朋友好细个啫嘛，嗰阵时几岁噶咋？咁人哋一扯，佢可能唔够力，失重心会跌低又唔定啦。或者人哋有嘢中间戒断咗你条绳又唔定啦。再唔系阿妈成日都教落咧，你啲衫着落咧，你如果有啲长或者拖尾咧，你上车落车都小心啲啦，唔系随时夹住你噶嘛。咁呢、這个。亦都系另外一个危机啦，而我觉得个感觉最差嘅系咩呢？就是我全程见到嗰个人咧，佢唔系主要拖住佢只手，佢有啲乜嘢叫佢翻嚟咧，佢听唔到嘅时候咧，佢系掹嗰条绳咯。 哦， 咁我就真系觉得好似即系啲小狗，譬如你见到dog walk 紧嘅时候吠咧，佢咪会扯嘅。我真系好有嗰种感觉，我就觉得哇，其实真系好似放狗咯。如果佢个操作系咁样用嘅话， 系 因为我完全唔觉得佢系一个保险作用啊，即系佢唔系拖住个小朋友，但系万一佢向前冲，佢都可以有条绳楞住。佢主要个作用，佢真系攞条绳由得佢自己跑嘅。 系。 咁我就觉得好差啦、那个感觉。 系咪咁样用噶？当前嗰一样嘢，因为个绳始终都长啲啊嘛。但系呢个我琴日见到嗰啲，我觉得绳系短啲，咁就系令到佢个距离冇咁远啦。 但我想话咧，你而家咁样同我讲翻咧，我有少少怀疑咧，当其时我见到嗰条绳咧，唔系一条专用货小朋友嘅绳嚟噶。 系， 即系一来佢个长度啦，二来佢个装置其实都真系几似狗带咯，我自己觉得。我嗰时唔识分啦，冇养狗，咪由细到大都。咁但系，因为我嗰时我谂系七八岁嘅啫，咁而我见到嗰个细路可能系四五岁咁上下啦。 系，你就我谂咧系代入个角色，如果我咁样嘅咧， 就 惨 啦。系啊，跟住我就同我妈咪讲，哇，点解咁样嘅？点解咁样拖住佢嘅？咁样咯。系啊，我就觉得我当其时有第一下觉得好得意咁样嘅，即系因为未见过嘛，咁细个七八岁鬼知咩咁。咁但系第二下就觉得哇，都几得人惊。我当我见到佢系咁扯佢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哦，好似人哋嗰啲狗仔嘅咁样咯。 嗯， 系啊，即系个感觉好差嘅。 但系呢样嘢都系咧，因为琴日我同我妈咪倾嘅时候咧，佢就话咧，系有呢啲嘢噶。咁我唔知啊嘛，咁佢就话。有人用噶，咁我觉得，咦，点解咁样嘅？我话系真系，我都系用噶，唔系咁好睇。佢话，但系如果个小朋友真系有时控制唔到自己嘅，冇办法噶，呢样嘢系最安全噶。我心谂系咪噶？佢话你姑姐用过噶，之前嘅时候都系，因为系个小朋友系嗰阵时好细个时候，好难控制。讲极都唔明，佢话真系危险啊嘛，咁安全第一，梗系要用呢啲先啦，咁就咁样讲咯。 但我觉得你嗰个好啲嘅，因为你嗰个条绳真系好短嘅啫，即系完全系只能够系拖住手，然之后万一有啲咩走甩咗，都有条绳楞住。你嗰个就真系咁啦，因为嗰条绳咁短。但系我上次见到嗰个就真系唔系咯，即系条狗带咁长嘅咯。同埋我亦都有见过有一啲咧系，我有一次咧去边度咧西贡啊，定系边度？好似都系啲即系比较多外国人出没嘅啲地方啦，系都系啲景点嚟嘅。我就见到有一个外籍人士咧拖住一对 twins， 咁嗰对 twins 咧就真系又系好长嘅嗰条绳，但系咧嗰两个绳咧就类似两个背囊咁样，咁就真系好似人哋有时咧冇见过啲主人拖住几只狗仔咧，咪会有啲狗拖狗嘅绳嘅。咁佢嗰个就係咁囉，就係两个孭住一个楞住绳嘅背囊，然之后再有一条长带係个大人玩住嘅咁样囉。即係佢哋自己係可以自己跑咗去，但係个大人又有一个 handle 可以控制住嘅咁样。我就见过有呢一种装置嘅。 系，但系个小朋友唔系啱啱学行嘅，系真系要睇翻，唔可以俾跑得太远嘅，系咁样啫。 都系似嗰啲三岁紧紧识行，企得唔系好稳嗰啲嚟嘅。 哦， 系啊，但系我嗰阵时嘅感觉就系，因为咧佢就唔系掹住佢嘅，佢纯粹系俾佢自己试下学行，即系嗰种感觉系咁样啊。同埋嗰度系冇乜人嘅，即系唔系话好逼啊成咁。佢可能系即系想俾佢自己训练个独立性，然之后再去学行。即系个感觉只系咁样咯，就唔系话喺闹市当中，由得佢自己跑啦，就唔系嗰一种。 但系我实际觉得咧，呢啲咧始终都系有个即系帮到啦，有帮到大人啲作用。但系始终小朋友真系要成日灌输俾听，你要记得，真系要跟大人，即系大个少少嘅时候，有时咧小朋友咧同啲小朋友喺前边行，你都成日都系要记得系要去嗰度唔好跑啊，唔好行得咁快啊，要拖住照顾你嗰啲人，因为真系好容易走失啊。如果真系唔系跑去马路嘅话，都如果真系见唔到，因为香港多人啊嘛，突然间系有人一大班人冲过嚟嘅时候，有时你见唔到屋企人咧，咁点啊？边个揾你啊？ 任何嘅情况都会发生嘅，所以咧我自己咧细细个开始咧我就好残酷嘅，我咧就试过咧系俾一啲嗰啲俾人捉咗嗰啲小朋友嗰啲片段我个女睇啦，然之后你知道好多嗰啲剧情系咁噶嘛？ 哦，呢样嘢我觉得重要，呢个我都系不停咁样灌输俾个仔，系。 我都系嘅，即系不停咁样俾佢睇一啲啊，俾人捉咗系点啊，然后我仲要俾佢睇咧嗰啲片段系咧，我好记得嘅，我嗰个片段系关于咩咧？就是、一个小朋友俾人抱走咗，咁个小朋友已经晕咗啦，跟住个妈咪咧就追得切个小朋友，但系咧啲人就唔信嗰个妈妈系真系嗰、那个小朋友嘅妈妈啦，因为嗰、那个即系捉嗰个小朋友嗰个人咧，就用一啲方法令到嗰啲人相信，哎呀系呢个女人咧系我以前可能前妻嚟嘅，佢同我争抚养权，所以先咁啫。呢、這个小朋友已经好乖啦，而家俾我抱住咗，即系总之有好多呢啲 case 会有可能发生啦。咁、那个剧情嚟啊，呢个再讲一次系剧情嚟嘅啫。咁但系咧，我就话俾我个女听啦，嗱。呢、这个世界有好多可能性噶，你唔好谂住净系你行好似好安全啊！你眼所见到嘅安全，往往系唔够你睇唔到嘅危险多。咁于是佢就觉得，我要小心啲，我要警惕啲咁样咯，即系我要俾好多呢啲咁样嘅嘢睇，同我俾佢睇。如果万一咧，你俾人卖走咗嘅时候咧，你有机会俾人捉咗去咩地方啊？你嘅生活将会点样啊？甚至乎你会唔会可能仲有遭遇到一啲其他嘅不幸嘅事件咧？你都系需要知道嘅咁样。 呢啲咧，我谂咧，个个屋企啲阿妈都会同个小朋友，因为我都系咁样讲，因为我觉得咧，小朋友好细个嗰阵时啊，佢成日觉得咧，啲父母咧系 superwoman、superman 嚟， 点都追到佢啊， 一定揾到佢，有咩事发生？总言之我妈咪在这里我爹地在这里一定解决到，我就告诉阿仔听未必是的，我未必找到你的，我真的很努力，我是很想找到你，我会报警我会做这件事我会做那件事，但是未必找到的，真的如果找不到的话怎么呢，是这样的， 是啊， 那你就要保重的了，如果日后你找不到我，真的你如果因为自己走出去的话那就是这样的了， 是啊， 你话我祝你better life 咯，嗰阵时咁佢就真系好惊嘅，佢真系好惊嘅。 乜你咁舍得嘅？ 我就系咁样，佢话系咁噶啦，呢个系现实嚟噶。咁嗰阵时佢都已经系 OK， 我都系唔好搏啦，我都系同你一齐好啲啦，妈咪。 嗯，系啊，即系要俾佢有个警惕性咯。咁当然啦，即系我哋除咗话要灌输佢呢一样嘢之外咧，亦都要好好咁保护住佢哋嘅身心啦。咁啊，有啲嘅资讯都可以同大家讲翻嘅。 Nah, kekerasan dalam rumah tangga itu untuk generasi selanjutnya itu juga tidak baik, pengaruhnya buruk. Jadi orang tua yang melakukan kekerasan dalam rumah tangga juga tidak baik, dan anak-anak bisa membuat anak-anak merasa khawatir dan tidak berdaya, dan kekerasan itu tidak ada gunanya, tapi akan menyakiti keluarga. Jadi kalau seandainya ada kekerasan dalam rumah tangga dan butuh bantuan, boleh telepon ke hotlin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di 2343-2255. Karena semua hal bisa dilihat dari angle yang berbeda. Bisa ngomong ke teman, atau profesional, atau keluarga. Sekali lagi boleh k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hotline-nya di 2343-2255. 咁啊，可以有啲需要嘅话咧，就系查询翻呢一个嘅保护儿童热线咧，亦都系防止家庭暴力热线啊，社会福利处嘅电话23432255。咁啊，保护方面亦都要同防疫有关系啦。 Iya, karena ada vaksin gratis COVID-19 di Hong Kong ini untuk semua orang yang berhak dari umur 12 ke atas. Jadi bisa bikin janji online untuk divaksin di pusat vaksinasi komunitas. komunitas atau CVC atau klinik publik atau bikin janji untuk vaksinasi ke dokter privat. Jadi CVC-nya itu diperkirakan akan beroperasi sampai akhir Desember 2021. Jadi kalau ingin boleh bikin janji secepatnya atau ngambil tiket di 24 CVC yang ada untuk ngambil jadwal untuk divaksin pada hari H. Jadi untuk yang mau divaksin BioNTech boleh dari umur 12 ke atas, yang untuk vaksin Sinovac bisa 18 ke atas. Dan pemerintah juga melihat kok vaksin-vaksin mana yang aman, yang paling cocok. Demikian juga kalau seandainya ingin divaksin juga dilihat deh kalau seandainya keadaan tubuh sendiri itu cukup kuat atau enggak, karena vaksin bisa membuat kita lebih kuat melawan COVID ini. Jadi untuk informasi boleh ke website www.covidvaccine.gov.hk. 咁如果有关疫苗注射嘅咧，可以上到www.covidvaccine.gov.hk 啦。另外一啲咧，关于疫情嘅防控咧，亦都可以上到www.coronavirus.gov.hk 度睇多啲资讯啦。 Ya, jadi untuk protokol kesehatan lakukan terus dan untuk informasinya boleh ke www.coronavirus.gov.hk dan juga kalau yang keluar masuk dari Hong Kong harus lihat ada restriksi dan juga persyaratan karantina dan di Hong Kong juga. Jadi ingat ya selalu sehat, selalu bersih untuk diri sendiri dan lingkungan. Dan jam ke lebar di musik jam do. Ha, gua sini ya, jam 6 sampai 8, kayak juga beautiful Sunday. Bye bye, Kak Sisa. Bye Kak Barbie.